咁啊，呢度咧就結答啦。因為柯能問啊嘛，問呢個地獄啊嘛，係有抑或冇？係咪大家犯罪同埋喺個地方受，抑或係每一個人所受罪所作嘅罪唔同，每一個人分開嚟受嚇？而家法咧總結嚟答，係循做惡業，雖則自招，眾同分中兼有現地啊。循做惡業，雖則自招，呢兩句係講明因果定律，作咁個業就咁呢個果係理所當然噶啦啊。但係地獄嘅地獄咧係眾中之種啊，眾同分中，即係眾中之種。最後嗰句咧，兼有現地咧，就係話眾生嘅之中咧有別啊。法嘅意思係話，地獄雖然係眾人作罪所感嘅地方，但係呢一個同分嘅地獄之中咧，係兼有本現一定嘅地。即是说比比作业啊，各个施受，就是说别业别受。你做了恶贪嗔贪心的业，你就受这个贪心的果报；他做了嗔恨的业呢，他就受这个嗔恨的果报。是各个施受，是别业别受。哦，其次呢，是唯有柯能问：唯有定次，抑或系唔系定次？地狱有冇定次呢？咁啊，呢度咧就系讲别业同受，即系话同一个金玉啊，你所作嘅罪唔同，佢所作唔同，大家都响呢个金玉里边受罪，即系话有啲咧系别业别受，有啲咧系别业同受。而家咧，跟住咧就講呢個受報咧，講呢個地獄咧係有呢個輕同埋重嘅。跟住講呢個七趣啊，七趣裏邊咧嗱，呢一個咧順上落呢個地獄，或者咧是升天或者是做人，这些呢是通通是这个情和想的分别啊。那这个情和想啊，究竟分开有几多种类呢？结果啊，结果是有几多种类呢？是有七趣，七趣之中呢啊，就有这个地狱趣啊，同埋呢個惡鬼、畜生、阿修羅、人、天、仙七趣。咁啊，而家咧就分別講啊，呢個七趣嘅例現係乜嘢咧？就係有呢個十集因，就係因；六交報咧就係果。哦，乜嘢叫做十集因咧？就是以下所講的貪嗔痴慢疑邪見這一十種惡業。什麼叫做六交報呢？就是說我們現在呢，我看幾樣東西，我很喜歡，我設辦法去偷了它，這個是不是因為硬根作業啊？硬作業，硬作業呢，你去偷了它，你是不是生根去幫助個硬作業啊？是啦，这个因果呢，就是说将来呢你要受这个地狱的报呢，你是不是只是个眼去受啊？六根都跟着去受，叫做六交报，明白吗？十集因就六交报。你无论你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作业，其他六根都跟着去受罪的了，叫做十集因啊，六交报。十集因是苦因，这个六交报是苦果。因中一根作业，其二根呢相助， 果上一根受報咧，其二根亦同時受報，叫做六交報。啊，而家咧就講十集因之中，第一種因係乜嘢咧？咁淫集，普通嘅經咧都係講殺盜淫先嘅，但呢一部經咧係強調生死根本在於貪淫啊，所以每一度咧講到呢個貪嗔痴咧。都是讲这个淫先，四清净明慧也是讲这个淫，填这个淫先，这里呢也是讲这个淫业先。云何十因阿能一者淫疾交接，法依相磨，言磨不休，而是故有大猛火光，依中发动，二人以手自相磨足，脸上言前二集相言，故有铁床同此之时，是故十方以来色莫行淫，同名若火，菩萨见若而被火坑。这段经文是讲七趣之中的第一，是讲这个地狱趣。地狱趣呢是分開有十集因，其次咧係講呢個六交報。十集因咧就係生順，六交報就叫做死業。因為咧地獄惡鬼出生係生順死業啊，以下人天、人天仙三趣咧就係生業死順。因为点解？因为呢啲人咧系想升天啊嘛，吓唔想响呢个人间受苦嘛，所以生亦死顺。啊，呢个地狱恶鬼出生咧，生咧系顺治佢嘅嗜好，佢嘅贪心去做事，咁死咧就变咗亦啦。嗱，而家呢一科咧系首先系讲呢个淫疾，云何十因就系升起，系一十种因之中第一种就系淫疾。以下就解释了，淫为万恶之首，是生死的根本，但是一切众生尤其是六道众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淫疾，而且这个淫疾是非常非常之深厚，好像这个种子一样，属于这个惑，由这个种子发生这个现行，由这个内根和外境交接呢，叫做业，等于男女的集会彼此接触就属于业了。言磨不休，即淫成火，故有大猛火光，应于自心而发动，是属于果了。所以下面这个七趣呢通通不离开这个惑业苦，由这个烦恼种子的惑，这个习气的种子，这个烦恼叫做惑，由这个种子发生现行，种子发生现行是什么？有这种习气呢就产生这个行为出来，这个呢就是作业了，由于作业呢然后有这个结果，是属于果，等于什么呢？等于人两个手相摸，以这个是改这个事例为证，譬如说我们两只手搓下，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一搓，是不是有暖相出现呢？这个等用这个譬如发引这个譬如呢，等于男女的汇合呢彼此互相相足相摸，于是呢就有一种心里面是很滚的，很热的，很兴奋的。这个就是由这个二集相交。二集是什么？第一种就是惑，是有这个淫的心意在这里。第二种呢是业，就产生这个现行了，在这里做紧罪了。因为有这个两种习气在这里呢，然后有这个果报火出现，互相燃烧，因此 在命中的时候呢，就招感到铁床、铜匙种种的地狱伤，所以呢就十方之法啊，色目行淫。嗱，呢度并不是十方以内同口耳音讲嘅，同人哋讲嘢咧就叫做色，形容俾你听叫做色。目咧就是、自己观察，即系话十方以内无论系对人哋讲，亦或自己用心观察。都知道这个行淫呢是属于这个欲火，因此呢这个欲火呢可以令到众生、啊、是有这个地狱的铜从铁齿的现象的果报发生，因此呢十方以内呢都叫这个淫集呢是叫做欲火，因为火能够烧这个墨嘛，例如这个淫火呢能够烧我们发生为明，因此行菩萨道的人呢见到这种欲的境界呢应该远离，远离好像什么，好像有火坑这样离开这个火坑。这个呢就是讲第一种淫集，有这个惑业啊、然后有这个苦果，所以呢菩萨呢就要填这个淫集。第二呢是讲到贪集了，二者十集因之中的第二种、啊、二者贪集交界法衣相吸，吸览不止，而是故有即行坚冰衣中冻裂，而人耳口吸缩风气有冷足身，二集相令故有渣渣波波落落清赤白莲红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而来色目多求啊，同名贪水，菩萨见贪而被障海。我们知道贪是六种烦恼之一，六种根本烦恼。六种根本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邪见，贪嗔痴慢疑邪见，六种根本烦恼、哦、这个贪呢是烦恼，是属于惑，多贪的人呢是积集成性、啊、有一种贪的习惯，这种习惯呢是形成一种业的种子、啊、由这个种子呢能够引生你的行为，这个呢是叫做彼此臭善戒惰，因为贪、啊、所以在那里斤斤计较咯，斤斤计较样样东西都想贪为自己所有，彼此呢互相吸取、啊、就以制己私，即是说贪外面的东西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一种叫做业、啊、又因为贪之无厌、啊、分分钟都好在追求，所以呢即这个红冰于这个心中呢就是属于这个业力，由于这个业力呢、啊、由这个业力呢的贪心呢的水呢是吸取这个这个风，贪心是属于水，吸取是属于风，水以着风是不是结成冰呢？心里面有这个贪求是属于水、啊、因为进取吸取外面的东西叫做风，水以着风就结成冰、啊、等于什么呢？等于人用个口吸外面的空气，那就有这个冷足产生，这个是举这个事例来证明，证明这个贪外境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红冰地狱的相出现了。二集是什么呢？二集相令就是说这个集气的烦恼和言行的业力、啊、那么呢彼此呢 互相相逼，相邻即是说有这个习气，贪的习气同埋贪的行为，就招致这个苦果相逼。所以命中的时候呢，自自然然招感到渣渣波波落落，赤青赤白莲红冰等事啦。渣渣是众生在地狱中受苦的时候，红气逼人所发出的音声。青赤白莲是在地狱中冻到你呢，这个人体呢变了色，即是说这个八项地狱里面呢，前六种的红冰呢是这个前六种八种地狱里面前六种红冰呢，就渣渣波波落落发出这种音声。同时呢还有什么叫做一种呢，叫做阿浮他，一种呢叫做尼罗浮他。阿浮他呢是这个冻到呢冻到成疮，叫做阿浮他。冻到个肉呢是变成青色、赤色、白色，好像一朵莲花咁样，即是爆啊，爆擦。尼罗浮他呢是痛到自己的手臂都断了，手指都断落了。这种情形是地狱里面八项地狱里面的形象。由于这个贪心的习呢，习气呢就作这个贪心的业呢，所以招感到这个地狱里面这种的苦果。因此十方以来呢，看这个贪心或者是观察这个贪心所得的结果呢，就是叫做贪水了。这个贪心是叫做水，水呢是能够结成冰，能够冻，冻到呢有这种八项地狱的相出现。所以一个菩萨修行啊，见到有这个贪爱的境呢，一定要远离，好似避开这个障海一样。障海是什么呢？有些呢是森林的地方呢，有些瘴气，有些瘴气令人吸到这种重瘴气呢，会发冷病的，甚至会死亡，会中毒而死的。所以法话一个修行人呢，见到这个贪心的水，这个贪爱的景象呢，就应该远离，不要去追求了。如果进而追求呢，就等于堕落这个障海，会遭这个病死的。所以这个是贪执，贪执呢就招到这个地狱这种的果，八项地狱的果报。其次呢是讲到妄执，妄呢就是骄慢，三者慢集交令法依相似，持流不息，而是故有腾入奔波，即波为水，而人口舌自相面味，因而水法而集相古，故有血河、灰河、热沙、毒海、羊同共吞之时。是故十方一切而来，色目我慢，名饮痴水，菩萨见慢而被具溺。慢嗱，贪嗔痴慢，亦系六种根本烦恼之一，系属于烦恼惑。呢、这个烦恼惑咧，产生呢个现行嘅造作咧，就叫做惑业交令，属于系业啊。这个、当这个慢的习气种子发生这个骄慢的行为的时候呢，彼此呢就会成为一种业。这种业发于什么呢？发于相似，即是自己恥自己的财，恥自己的势，或者恥自己的道德行为。 所以呢自己呢就抬高自己，莫不知不觉呢就轻慢他人。举呢自己抬高自己呢就属于高，属于生，轻慢他人呢是低，属于水。这个水同埋生呢互相冲击呢就变成有波，所以呢在自己的心目中呢就现出这个水相，好似人的口呢自己舔下自己呢就有这个口水发生一样。因此呢由这个烦恼的骄慢的习气的种子发生这个骄慢的行为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水互相鼓动，有这种业果的水，由这个业的果报的水互相冲动呢，依时呢临命终时呢就有这个血河灰河热沙堕海融同种种的事情发生。等于这个地藏经话，阳同共口，热铁烧身，孟使孟生动经益劫。这个就是这一类孟集所招致的业果，由这个孟集的话感到这种业的果报呢是非常之可怕的，因此十方以来呢说这个我孟呢说这个我孟是等于什么，是等于这个痴水，等于饮这个痴水。有一种痴水呢就听见话呢中国有一个岭海是有一个贪钱，这个另外有一个省份呢有一个瓦钱，这些水呢是令人家饮了呢是会瓦的会痴的，所以呢菩萨见到自己心中有这个孟集呢就要避了，等于避什么呢，避这个巨海，避这个巨海呢即是说避这个巨呢即是大海呢会溺败我们的，如果我们不避开呢就会遭遇这个溺败了，被这个水呢浸死了，因此呢就我们要避这个因，没有这个因呢就不会感这个果，没有这个果呢就不会又感到这个地狱的上现。所以呢我们要千祈不要骄慢，但是骄慢呢每个人都有的，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没有哪个说肯说自己很蠢的。骄慢呢有对自己同等的，明明同等的，大家都八十分，你是说自己高一点，那这个是骄慢啊。如果你是七十分，他是八十分，你说你胜过他，这个是卑劣慢，是吧，或者他是胜过你九十分，你有八分，那这个是慢过慢，有很多种慢。总而言之呢，骄慢呢是不是好的，骄慢呢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是等于贪嗔痴一样罪过的，所以呢我们做人呢是要避开这个慢，不但不贪不嗔不痴，还要不慢，不要有这个我慢心。如果这个我慢心起呢，就第一所谓满招闪开受益，满即是觉得自己叻嘛，自己叻有一种骄慢心咧，就唔会再进益噶啦。如果你谦开啲咧，觉得自己咧仲要进修，咁你就会有进步，就得到益。所以慢咧都嗱，譬如开会吓，每个人都话自己嘅意见系好嘅，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是接受自己的意见，那就在那里吵吵咯，是吧，即是世界上有些什么旨意，譬如唯心论，是以这个唯心论唯物论，自己的思想，唯心论呢就变成这个孟子的思想，唯物论呢就变成这个什么共产的思想，两个就在那里斗争咯，你想消灭我，我想消灭你，就有斗争咯，是吧，咪慢一样啦，你骄慢呢，譬如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特别骄慢呢，是大家都唔欢喜你㗎。 所以呢我们做人呢要谦虚一点，而菩萨见这个盲呢等等于这个水啊会是沉溺了自己、哦、所以就要避开这个盲，不要我慢更高，我慢更高呢是一种疾病来的。在佛经来讲呢，一个人为什么生得高高大大呢，就是因为呢前世呢谦开、哦、有些人呢生到好小好小好矮呢就太过骄慢了，有些骄慢的习气呢就这样。但现代人呢，佛在世的时候的人几大啊，多数都是八尺高，现代的人呢越来越矮了，表示什么？表示自己的盲呢骄慢心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讲到这里讲盲、啊、下面呢就讲这个嗔，贪嗔痴慢总共呢加埋呢有十种习气，这十种习气呢做这个业呢就令到有六交报，因此就有七趣轮回。有这个七趣轮回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众生是由这个迷这个生生而起这个妄想，由这个妄想而作业，作业而有这个七趣轮回。实际这个七趣轮回是不是真的呢？不是，假的，即是现在我们现在坐到都是假的，是不是真一个真一个假，真一个假，你告诉你在俗态理来说真的，讲句实话都有果报的，在真空的法性来说没有假的。俗态理千万不要毁灭啊，只是讲俗态理呢又不得，只是讲真态理都不得，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金刚经里说是无应无所自而生其心，应无所自就是讲真替理，而生其心是讲作替理。如果你说一切应无所自，一切都空呢，不得、哦、业果不空，果报不空、哦、这个修因正果是不空的。但如果你只是讲修因正果而不明白这个中替理，真替理去执着呢又是不得。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应无所自，不要执着空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是业报是有的，果报是有的，是要生起这个慈悲心，起舍心去修这个六道文行。所以佛教呢是讲中道，中道圆融，这部经又是讲中道，一方面呢是讲这个业果是有世间法种种的形象，是讲这个宇宙人生怎样起现，怎样成这个众生。后来呢再讲呢怎样去成佛，成众生成佛就是俗替理啦、啊、这个法性呢就是真替理啦、啊、所以呢佛教是讲三替理，不是讲空，亦不是讲有、哦、OK， 讲到这里为止。